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翻嚟啦， 咁啊嗱，咁我哋继续讲啦。我哋蔡大总统梗系有身价噶啦，大佬，一个富家嘅千金小姐，单身嘅千金小姐咁讲啊，咁啊即系食好住好啊，不在话下啦。嗱，我哋睇睇个表啊。睇睇咧，佢同呢個 誒唔係呢個， 有個表嘅，有個表嘅馬英，唔係馬英九同呢個蔡英文一個表嚟嘅，一個表嘅對比啊，咁啊 number幾嚟嗰只 number幾啊？睇先啦， 你有編號啊嘛，應該有， 我睇睇number幾先， 好嚟啦， 啱啊，頭先嗰個嗰框仔係啦。 系啦，头先嗰个就系啦， 头先啊，系啦，唔要后边个幅相 OK 啦，系 very good。 好啦，我哋对比一下啦，个表由我做嘅，肉酸酸咁做到啊，咁都唔紧要啦。嗱，咁啊好啦，我哋睇睇咧，嗱，蔡英文咧就出访咧就系坐咩飞？嗱，除咗 庞比迪， 嗱，除咗佢坐呢个华航嘅专机之外咧，咁佢又要租过咧叫庞比迪，我唔知个嗰个呢啲都系台湾译音嚟噶啦，环球六千啊，咁就系只系坐十四人嘅啫。啊、每个钟头的、租金呢就是50万台币。咁好啦，马英九出访的时候呢坐这个 ATR 的72螺旋桨，每隻飞机可以坐70人，每个钟头就15万台币。 这个就并不是由台湾飞到去、夏威夷啊，飞去关岛的话，这个是只去转机、啊、即是 去到这个夏威夷之后转机。 是啊， 是啊，我大家看到了，14人呢就坐不晒了，因为有里面有些外交部啊， 记者要另外租自己的租 界，有些立委啊，有些什么渔船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诸如此类，一大扎 有些商人啊， 那你一隻机呢就坐不晒，所以呢即是14人啊坐不晒，那就租两隻，那就租两隻14座，租两隻14座，那就是说每一小时呢就100万台币、啊、那好了，看看马英九呢一隻飛機裝翹曬啦，70人。嗱，據聞咧，呢一隻龐比迪環球六千咧，係坐喺度可以做瑜伽嘅。 係 啊，即係嗰個闊度啊。屌你真係係好，即係嗰個面積係好廣闊嘅。啊，咁所以即係變咗就大家睇到個花費啦，係嘛？咁啊，唔需要講啦啊，即係變咗咧，以前即係。鬧馬英九又花費又出外訪又使幾多錢幾多錢？喂，你淨係一個咁樣嘅飛機啊，租只飛機啊，已經使 三倍幾啦， 係嘛？ 唔止三倍啊， 唔止三倍， 一 double 啊，100万 啊，乘二啊， 啊，成六倍七倍啊， 嚇咁啊，即係梗係嗱， 咁 嗱應該咁講，嗱，如果冇馬英九去俾你哋鬧嘅話咧，蔡總統咁樣使法咧，我都冇問題嘅。啊，因為一個總統外訪，佢當然要講緊個舒適，要安全啊，等等其他嘢要體面啊，因為一國元首嘛。但係如果你有馬英九，你鬧完馬英九，屌而家你又真係在蔡總統，你又做到比馬英九升幾廿級嘅話咧，咁就似乎就即係你唔可你不得不俾人批評喎，係嘛？只要如果你冇馬英九比較嘅話，為個總統出訪使錢梗係正常啦，大佬係嘛？我去訪問友邦，屌我梗係要好架勢啦，大佬屌唔通我寒寒酸酸咁啊？係嘛？梗係要有一個喂，而且我哋泱泱大中華民國嚟噶嘛，去到梗係要俾啲架勢人睇噶嘛，係嘛？我覺得冇問題嘅。咁但係即係當初鬧馬英九花費嘅時候咧。咁你何必即係睇到今日我哋蔡總統 全部咁冇人出聲喎，咁聲， 唉，梗係啦，嚇，咁即係馬英九係抵鬧嘅， 你做咩搞到？ 哇，乜你咁講嘅？喂，馬英九抵鬧， 你做咩咁 樣嘅？ 咁搞咁寒酸啦， 係咯， 馬英九啊，真係食便當啊！屌你，即係啲求求其其一餐，佢係揾個法國大廚要跟住嘅。 咁當日咧，連戰咧就食個自費500蚊一個便當，咁啲人咧就鬧到七彩鬧。有幾年到而家都落水啦。 500蚊便當，即係港紙幾多？ 百零蚊。 $83到咧， 喺台灣好好豪華。 哦，咁豪華嘅， 豪華佢係啲 咁，但係人哋自費噶嘛。 是 人哋自己攞攞喺銀包攞錢出嚟嘅喎。 咁你咁到而家我小英請個法國廚都話好似自費嘅， 60多。咁你計去住幾多餐咧？去咗幾多餐呢度食咧？咁你計埋，咁你係咪應該更加可以攞出嚟講咧？應該 嗱、啊，當然、啊、連戰嗰啲咧，你有錢就俾人鬧噶啦，屌你仇富啊嘛，大佬係咪？ 我哋 即係而家台灣同香港一樣嘅，即係而家因為生活艱苦啊。嗰啲低下層咧越嚟越多，變咗咧對啲有錢佬嘅睇法咧係唔同嘅睇法。 其實唔係嘅，咁最主要咧即係顏色對， 真係當然啦，呢個亦都當然啦。 咁呢個發起呢一種咁嘅鬥爭咧，其實咧就係、是、個 PTT 咧，即係一個台大嘅就係、是、香港嘅高登啦。咁其實就係好多民進黨。是嘅一啲咁嘅暗地裏支持嘅大學生喺嗰度發動一個所謂輿論，咁所以大家香港鄉民，即係佢哋所講鄉民咧，即係其實香港嘅高登仔。咁另外一種喺裏面咧，其實就好多咁被稱為一個遠軍嘅，即係網軍。啊，咁喺佢哋係發一個係嗰個風潮嘅，即係帶起嗰、那個傳媒或者一個所謂輿論嘅風潮。嚇、啊！咁喺個時候，佢哋完全就冇曬聲嘅喎。譬如今次阿小英咁，佢喺啲飛機餐係豪到不得了嘅喎。 係啊， 嚇、 啊！ 咁但係就大家又唔出聲喎。 嗱、啊，當然啦，這個、呢個咧我都要咁講啦。咁呢個國民黨都係抵死嘅啫。喂，人哋有遠軍，你冇遠軍咩？係咪？你都可以揾遠軍噶嘛？係、咪？你掌握唔到輿論嗰個導向。 嗯。 你從在野到而家，你係人哋執政。都仍然掌握到嗰個輿論嘅動向，你國民黨今時今日都仲未掌握到，係嘛？喂，有人獻計俾你，喂，我哋即係因為都有班喂支持藍營嘅後生仔，話我同你做過啊，我哋都有啲網軍幫你做打手啊。咁我哋你啲屌，我哋嗰啲 KMT 啲老神在在嗰啲老爺子坐喺度，唔使啊，屌呢啲嘢唔啱時代， 唔啱時代嘅嘢咯。 青年事務咩啊？你嗰個叫做 唔好救你噶啦，唔好講嗰啲啦。 哇，嗰、那個係 嗰、啊 那個主嗰、那個主任係啲老人家，即係好似香港嗰啲咁樣。 唉， 一係就係啲老人家，一係啲離地青年。 離地青年嚟啊嘛， 所以變咗咧，你有時講到呢度咧，我覺得又唔係掌他人笑面自己去福，事實上亦都咁樣，即係我哋係掌握唔到嗰個輿論嘅導向，係咪？人哋可以話從學校到新聞媒體，無論係電子媒體、平面媒體、乜 Q 媒體，佢哋都可以攬得住，而我哋攬到啲咩咧？唔係攬到啊，而係嗰啲咩《中國時報》呢啲屌你乜偏紅嘅，唔係偏紅，直情係紅統嘅報紙嚟幫你。屌你咪佢越幫你咪越忙咯，仆街係咪？你咪屌你，本來國民黨就唔係紅嘅，因為俾呢啲咁嘅紅土報紙捧捧下，國民黨變咗好似紅咁樣。 人哋以為， 人哋 以為係咯，咪就係咁咯。咁好啦，聯合報呢啲又扮中立，屌你啫！呢啲報紙咧就喺兩長年啊，到今時今日都係咁樣嘅，兩邊擺嘅啊。蘋果都係，蘋果就係用呢、這個做呢個新聞呢個血腥啊，血腥新聞作為導向。綠有啲咩醜聞佢又爆，藍有啲咩醜聞佢又爆，總之咧佢又其實冇乜立場嘅，咁但係都係偏向綠嘅。咁你睇下一張喺台灣能夠暢銷嘅嗱，蘋果啦嚇、啊，聯合啦，呢、這個 自由 啦， 自由時報、 啊、類似呢啲咁嘅報紙，中時喂。屌能夠幫你嗰張就紅痛啊，撲街啦！咁你喂你唔紅都變咗紅啦，所以咧而家國民黨其實就係企喺一個唔知道我都唔知佢企喺一個咩位先啱，係嘛？幫你個報紙佢係紅嘅，屌你乜佢唔幫我幫，但係佢唔幫你好似冇人幫咯喎，仲有咩報紙幫佢咧？聯合就即係扮曬中立咁，一人掛兩巴咁，佢點知幾開心係嘛？綠又佢又掛兩巴，藍又掛兩巴，呢、這個。中時就係佢真係企曬喺國民黨立場啊，但係個紅噶嘛，大佬咁啊死得啦，所以咁人哋綠又真係旗幟鮮明，屌你咪自立晚報嚇呢、這個自由時報係綠就綠噶啦，綠到底唔啱都要同你死拗，咁所以即係去到而家呢個環境，其實喺個成個輿論宣傳戰咧，國民黨係一敗塗地基本上嚇，咁究竟呢、這個吳敦義？ 執掌之後又會不會有起死回生呢，就不知道了。 拭目以待。 在今次的外訪呢，其實就在整體台灣來講，除了是說在路經是關島有個受過禮遇之外，其實呢實質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得益呢，那我就看不到喎。即係我哋開放嗰六個國家，咁太平都佢嚟曬都唔係好多人， 唔 係 好多人啊 嘛。唔係嗰啲國家係唔會嚟嘅，屌你有票錢咩？嗰啲即係我講得難聽，你嗰啲死窮鬼國家嚟嘅啫嘛，大佬。係咪個邊有錢嚟啫？呢啲就喂你最好你俾啲錢佢。 佢哋會出走，但係通常都去澳洲、新西 蘭。即係佢會有啲學生嚟你台灣留學，但係呢啲學生嚟咗台灣留學就係台灣俾錢佢留學嘅啫嘛。所以佢只話你開放咩免簽證，屌佢根本就唔會嚟你嗰度旅遊。你有夠錢嚟到旅遊咩？屌你咁 成象徵意義多過一切啦。 咁喺今次嘅嗰、那個佢嘅路程嚟講咧，咁行程嚟講咧，其實有一個喺所羅門 嚟先， 喺所羅門群島，我覺得有兩單嘢咧。咁即係其實 哇，差啲冇咧。 嗱，第一個就係去所羅門群島，人哋啱啱來國島國，未唔係政變係島國。係 咯，其實都係啊。 副呢、這個副總理啊，同埋幾個國員啊， 全部辭職， 全部喺度，都唔知揾邊個嚟接你好。其實，唉，真係、 人哋都唔知嘅。 嗱，當然啦，呢、這個。呢、這個外交部就咁講，嗱我都基本上我又同意咁講嘅，因為咧就算島國嗰班即係副總理到嗰啲國員島國六個國員島國啊嘛，咁呢一扎友咧基本上都係支持台灣嘅，所以咧就算即係島國也好，唔島國也好，呢一班人咧即係佢哋自己內部嘅事，佢哋基本上係支持中華民國嘅，咁所以咧即係。經過外交部研判之後，呢、這個李大為話我研判之後咧，呢啲係佢哋嘅內部嘅事，對我哋嘅訪問係冇乜影響嘅，所以咧，蔡英文嘅行程繼續上 路。 咁就嗱，咁依個咧其實就喺外交部嚟講，佢都好被動嘅，佢定好曬行程， 唔會問點知人哋屋企只屋企內鬥， 唔會問你。 喂，同埋你喂，我話你屋企內鬥啊，屌我唔理啦，佢唔會好 Q 肉酸噶嘛。 喂，我嚟喎，你會唔會去內鬥噶？即係你唔會咁樣問噶嘛。 或者喂。我嚟完你先至倒過好冇啊？係咪？即係冇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個行程咧就唯有照舊啦，冇辦法啦。 嗱，咁另外一單咧就係都喺所羅門群島嘅，咁就喺係開咗喺個所羅門群島開咗記者招待會喺二號嘅時候。 好正。 係啦，咁佢咧就講到突然間講到阿扁喎。咁因為咧喺 啲人問個防變啊， 係啦，咁呢、這個民進黨咧就再前一個月咧就即係前兩個月咧就曾經提出喺呢個黨代表大會咧就係、是、提出咧就係、是、特赦阿扁，咁咧其實就大多數人咧與會者咧都係支持嘅，包括所有嘅原即係執政嘅原市長啊，全部支持嘅喎、哦，但係咧。技術上問題係啦，咁我以前咧排唔到上去，咁就散會啦。係啊，即係最後尾不了了之。 咁呢度好多時咧，咁啊國民黨都係嘅，即係有啲好敏感嘅話題咧，就諗住喺呢個即係國民黨嘅全國代表大會裏邊諗住提出咧。你一提出太遲啦，因為是我哋嘅議程太多，排唔上去啦，咁就即係唯有就耍走佢。咁呢啲好正常嘅。 啊，咁佢咧就。嗰次嗰、那個叫 時隔咗好耐喎，真係 嗰、那個係黨代表大會啦， 民進黨係民進黨 86%係支持嘅喎，簽聯署個八， 即係 佢擺上去嗰、那個 就通過㗎啦， 就一定通過嘅喎，86%聯署嚇、啊，結果咧就係、是即係用技術上 係啦，佢同阿陳菊行政嗰啲會議常規係耍走咗啦，即 係拉下布咁樣啊， 即係陳菊都真係幫佢手啊， 記者喺所羅門嗰度就問佢啦。啊！問阿小英，喂，你對呢、這個赦免入邊有咩睇法啊？咁佢有咩睇法咧？ 咁我冇乜睇法啦。阿小英總統講 啦，小英啊，小英總統。 如果社會有一定嘅共識，時間也適合的話，就來考慮。 即係冇講啦， 就冇講嘢， 即係冇講嘢， 冇講嘢。 即係呢啲， 其實小英都好忌嘅，你真係放下扁就好 大。呢啲咪係文清式嘅答話咯，係、嘛？即係社會上有咁嘅共識，屌社會。 咁社會有共識㗎，梗有一班人有共識㗎喎。 社會一定唔會有共識㗎嘛，大佬。係 啊，即係佢哋講有，你支持我哋嗰班咪有共識。 社會所謂共識係你自己決定㗎啫嘛，你自己取捨㗎嘛。係 啦， 係 啊， 你話冇共識冇共識。 你個共識係你一定。 冇可能百分之一百噶，咁系几多先至叫共识咧？ 咁本身咪六型嗰啲人，我哋有共识，点会冇咧？ 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啲土共政府咁样啫嘛。哦，咁 啱用嘅民調就支持咯，你唔啱用嘅民調就攞嚟參考咯。 係啦，得個結辦出嚟啫嘛，仲有幾十個話贊成。 佢想反對你嘅啦，就話：，誒，而家有社會上有聲音就話你哋唔係咁好啊，你種做你種。 係啦，係啦，係啦。 啊，咁如果佢哋咧，佢哋想通過嘅議案咧，誒、哎，我哋社會咧就有咁嘅共識， 有個氛圍喺度啊， 有啲交貼啫嘛，一地兩檢啊，嗱，社會上面咧就民調咧就話覺得咧係要嗱嗱聲通過呢個割地兩檢，咁有。咁人哋又喂，咁其他啲你又唔去出嚟，屌嗰啲咧就另外睇法。喂，屌你即係呢啲嗱，政府咧嗱，所以咧國父就喺呢、這個民權主義講得真係冇錯嘅，政府真係萬能嘅大佬，即係政府係萬能嘅，人民咧就係、是、操縱呢個政府，但係你即係佢有冇乜辦法啫？係咪？你有權啊，所以政府又有能，人民有權啊嘛。咁而家屌人民就選咗一班。都是親政府的人，所以呢就這個這樣的機器呢運作上來呢就當然是政府揸曬飛啦，所以呢即係佢啲記者問佢其實就叫多 Q 魚嘅啫，咁但係都希望即係蔡總統啊講下嘢啦，係嘛，咁所以呢等呢個社會上面有共識先至嚟討論，咁即係阿扁都係暫時都仲係關押住，即係叫做保外就醫先啦，係嘛？ 其實共識呢屆都好難搞噶啦，咁你除咗呢樣嘢，仲有一禮一休咧，又話有新版本喎， 係啊， 嗰個咩？ 好嗱，咁啊講一禮一休啦。嗱，一禮一休其實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啦，佢一定要收，佢唔收就撲街。 咁但係一個， 但係呢家呢個 version 就好怪怪地喎。 嗱，咁即係本來一禮一休嘅法例咧，連我哋呢個蔡法律博士咧。都話自己聽唔掂， 國際法嚟嘅喎，大佬，唔係 local， 佢都叫法律博士啊，法律博士都聽唔明嘅。 OK OK OK， 啊咁就 唔係，即係我哋再重申一次咩叫一例一休先啦。一例咧只係例假嘅，即係翻咗七日咧就應該有一日休息。咁休咧係咩休息日？但係喺台灣嗰邊，即係中華民國法律咧，就係基本冇定義嘅。即係扣除咗一週五天工作週，應該係喺一個例假之外，仲有一日咧 休息， 就休息嘅。咁嗰日咧就冇保障，啲人就希望你啊，真係唔該一例一休，即係變成真正嘅五天工作週，就真係有兩日休息啦。 嗱，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因為一例一休推行咗之後啊，咁就物價上漲啦，係嘛？因為嗰啲 人手分配 嗰啲老細人手方面嘅調動，佢就要揾多，即係揾啲錢去揾啲人翻嚟。好啦，因為人手嘅調動，就令到嗰啲員工本來係靠加班去養家嘅，可能即係我出份五萬蚊糧，另外加班費咧大概兩萬蚊，咁我五萬蚊其實唔夠嘅，我要靠埋嗰兩萬蚊加班費咧先能夠養到家，咁結果咧就係。只是而家硬骨咧就攞五萬，嗰兩萬嘅加班費冇咗，咁所以咧資方佢又使多咗好多錢，勞方亦都揾少咗錢，咁啊梗係嘈啦，係咪啊？有好多院士直情叫民進黨執政嗰啲院士直情話：你唔好撚搞我，我唔執行啊，大佬！屌你！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嗰時都斷定。就佢一定要收禮。 好啦，咁但係而家收完啦， 嗰、那個 未收完嘅，未收完， 仲要收啊！而家都提案， 諮詢提案，我哋張生講幾搞笑講。 咁咧，本來就係七就 休息 兩日啦。咁而家就係咁，好似頭先講，喂，咁我啲假期點？咁星期六日，咁我要人多點算啊？咁樣嚇，得咁啦，不如我儲埋啦，就十四日就休四日。 啊，我睇落幾好喎、 啊！係啊， 咁有咩問題咧？咁樣啫。 咁其實依個即係以前咩朝三暮四嘅公司一樣嘅。 唔係啊，而家咧嗱，工人 即係最慘係咩？可以連續翻十日唔放假都得咁嘅人啦。 嗱，而家咧就有啲工人第一樣嘢咧就要求咩先？佢就話咧：喂，你將七日假期還翻俾我先。 係啦， 因為行咗禮一休之後咧，嗰啲咩國父誕辰啊、長工誕辰啊。嗰啲咩三二九青年節嗰啲假，嗰啲國定假期咧就冚唪唥 cut 咗 cut 咗七日， 本來十九日就 cut 咗，變咗剩翻十二日， 係啦。咁啊，所以而家你話你改變咗例一休，你先將你唔我唔理嗰啲細節先啊，唔該你先將嗰七日 cut 咗嗰七日俾翻我先，大佬， 你咩名目都好。 屌你咁因為你一例一休而冇咗嘛，咁你而家改變咗例一休，係咪將嗰七日俾翻我先？係嘛？ 所以啲工人就話：喂，唔該你搞掂嗰七日俾我先，我睇睇嗰張圖先啦。唉，嗱呢個咧就一例一休漏洞，勞動部就咩串供啊？ 嗱，咁睇呢個咧就係、是、 我咁用簡體字寫咗， 唔係嚟噶呢個。嗱其實呢個係出來講嘅意思嚇，咁、啊、出來講咁樣就佢哋就講得快，就咩串供。 啊，差工啊， 系啦，咁依家即系出来，依个系嗱，大家见到黄色两个字啊，串共，咁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唔关共产党事噶，唔关唔系啊，走去踢共产党，咁依个系出来讲嘅意思，你出嚟讲啊，咁啦，但系咧依个我哋啊劳动部长啊美珠姐咧就好唔得闲啦，咁所以就立法院有冇去到啦，咁而家就 啊呢家美珠姐搞咩仲？ 系啊， 但系呢家成日揾阿赖神出嚟挡。 赖神就话要收，咁啊叫劳动部就去即系以嗰、那个， 哦，即系责成劳动部。 系啦，咁咧就立法院 就要质询。 咁啊，美珠都好喎。 美珠就唔到。 系啦， 咁嗰阵揾到阿赖神系挡晒嘅。 咁咪佢揾副部长， 揾个副部长去，咁咪俾人屌到扑街啦。 咁啊 系，我要揾个做部长 啦。咁你屌到，咁都系赖神接晒啲嘢咯，阴公咧。 前两日咧就阿周玉蔻咧大嘴巴啦， 又呢个 就爆料出嚟。原来我哋系美珠姐啦，就身体有异况。 咦？做咩？ 就传出据说啦，有 cancer。 哦。 咁、啊、就所以就依家咧就出唔到嚟啦。 哦。 系啦，咁啊，即系点到啦？希望就大步揽过啦。 坚定流啊！ 嗱咯，当初嗱，当初一例一休通过嘅时候咧、嗯，国民党啲立委都、嗯、即系强烈抗争啦，系咪？就掟水彈啊，掟麵粉啊， 太白粉係啊。 咁但係咧就即係佢又好似呢個當年國民黨通過所謂三十秒服貿咁咧，咁就喺呢個混亂期間咧，就攞住嗰份條文咧讀啦，即係好啦啦啦咁樣咯。念完之後咧就話：，哎，通過。 係啊。 咁梗係俾人嘈到撲街啦，係咪？你通咩過先得㗎？屌你咪仲喺度打緊交，冚家產，個個都係即係民進黨同國民黨仲喺度防衛保衛戰，咁你又話通過，咁啊結果梗係要再重調審啦。但係咧，蔡英文就話啦，一定要通過，屌你甲級動員。咁所以咧就強行通過咗呢一個咁嘅一例一休。咁啲人已經警告佢，你通過就肯定撲街嘅。咁但係我哋蔡總統用意志堅定啊嘛， 咁同埋我哋啊蔡大總統咧就佢 要翻嚟先， 佢要通過嘅嘢咧一定要通過，譬如啦。我哋前兩個月嘅司法改革委會啦， 那個大劑啲。 好啦，咁咧嗰個佢想通過嗰個議案咧，居然咧啲委員冇通過，點算啊？ 再嚟過， 再嚟過，佢親自坐正喺度， 再嚟過， 佢親自坐喺你個委員會度。要你重新投票，好啦，又或者我哋上兩個禮拜嗰、那個係貨幹委員會，就係、是、有關中國語文文言文嗰、那個部篇幅有幾多佔嘅百分比幾多？好啦，已經係話維持不變啦，唔得。啊！依、這個就唔係去名言嘅， 你又冇腦屈先。 咁講我咪講啫，唔係佢，但係。啊！佢係要求咧重新再審議，咁啊將佢嗰個百分比咧就降低到30%。 冇嘅，如果行政角度嚟講，咁啊小英有魄力喎、 哦。咁你開會嚟做咩啊？你 投咁你嗰、那個你有個委員會噶嘛？ 你投完票，你依頭講，你依頭投票，嗰頭又改。嗱、啊，當然啦。 阿茂啲會嘅過。就係攞嚟過嘢啊嘛！你贊唔贊成啊？贊成咁樣啫嘛。 咁你贊成咗咪贊成噶啦？咁你話你又要重新再嚟檢討，你不如個委員會取消佢係嘛？ 嗱、啊，當然啦，你話即係好似以前我唔記得係李煥定係邊一位院長啦，行政院長。 余國華。 好似就講到啦，就話如果呢個法例有問題咧，朝令可以直改。 我好似係余國。 係啦，嚇咁因為係啱嘅，咁但係而家一例休佢改完之後，有冇更加好咧？咁改完好似 開放態度啊嘛呢個話。 但係而家改 嗱 嚟咧， 有一個嗱有一個最俾人詬病係點嘅咧？以前咧翻一就比四啊嘛，即係我翻嚟翻咗一個鐘都好啦， 就比四個鐘薪水， 比四個鐘薪水你啊嘛， 翻五個鐘俾八個鐘， 俾八個鐘你啊嘛。咁而家唔係啦，改完之後咧翻一個就俾一個，即係我哋翻咗嚟之後四個鐘咧，我就俾四個鐘錢你。喂，以前唔係喎，大佬，我翻嚟一個鐘，或者翻兩個鐘，你就俾四個鐘錢我噶嘛，係嘛？而家你就變咗一翻一個鐘就係、是、一個鐘，咁喂對嗰、那個喂加班咩叫加班？ 加班梗係會有少少著數㗎啦，係咪？譬如我哋 加班，我額外咁工作嚟㗎嘛。 係啊，譬如以前我做嘢嘅，譬如我朝八萬過咗五點之後咧，就每一個鐘頭就乘1.5，一到譬如24 十一點後通以前 24，我哋就24即係00:00之後咧，就係一乘一乘二嘅。係 啊， 咁一路到第二朝嘅8:00啊，咁即係要咁樣，喂嗰條數，咁我先願意加班噶嘛，大佬呢個我額外工作，我額外付出我精神體力，係嘛，咁先有個吸引力嚟加班噶。 阿謝公，你講緊呢啲咧，香港後生嗰輩係唔知嘅，香港而家啲港珠咧。冇咗好多年嘅，佢哋 冇加班呢樣事㗎。 唔係有加班， 有加班， 但個費用冇成得咁多， 冇成咁多㗎， 冇成咁多。 有加班費已經算好彩啊，仲有 有 職場態度。 唔係應該咁樣講，如果外資公司咧係好啲嘅，你嗰個本地或者係華資，即係講緊無論大陸佢係台灣嗰啲係差啲。 嗱，文職啊根本就冇 OT 錢， 唔係嗱，低級嗰啲有，高級就冇嘅。 本來一例一休，即係未收或者而家行緊嘅咧，就其實幾好啊，係嘛？即係雖然話老細話屌啊，我翻一個鐘頭俾四個鐘頭，我寧願你唔使翻啦，係嘛？咁但係有啲工種真係需要翻嘅話，佢真係要俾噶嘛，係嘛？咁所以即係對入某部分嘅勞工。是真的有益處的。好啦，仆街你收費收完費之後，屌你嗰啲 人。因為以前嚟講咧，就係大家講下，即係行規，咁就係大家勞資雙方咧 共識咯。 嚇，咁有啲行業可能即係真係會高啲，有啲行業就冇咁高嘅。咁大家行規已經 咁，但係加班一定係成高少少噶嘛？屌，唔係加班先得㗎。 咁但佢而家就硬性規定嚟講咧，就係打破咗各行嘅規矩， 或者佢自身本身嘅需要。 咁亦都嗱喺今次佢提出嘅修改裏面咧，亦都有譬如係話我哋一班同一班之間，即係我而家你而家收工啊，咁到你第二日上工咧，喺以之前咧就規定你起碼 十一個鐘頭 嘅，而家咧就 縮到八個鐘咯， 八個鐘。好，咁呢一個嚟講咧就 得嘅 喎，喺某啲譬如 你好似揸巴士嗰啲咁樣唔夠休息嘅嘛，其實咁樣 係啊嚇咁 嗱，所以即係而家咧嗱頭先我講啦。工人就要求你先俾一個7日我先啦。民眾就話：喂，唔該，你而家收完之後嗰啲物價會降翻來先，因為你一日一休咧，搞到我所有嘅嘢都漲曬價啊嘛，係嘛？咁你而家好啦，你而家叫修法，將個一日一休大轉彎還原翻啊！咁你嗰啲物價係咪應該降翻來先？因為你冇個成本冇咗冇以前咁高啦嘛。佢話你喂屌你民眾就要求你將個物價。降翻去原來， 係呢個冇乜可能嘅。 咁啊，屌你！ 冇可能嘅，即 係你民眾啊，嘈生曬先。屌你，你 即係等於大家樂一樣啦。一有最低工資啲嘢貴曬，咁你要俾最低工資得啊？咁冇全部嘢成焗豬扒飯。 唔係，咁如果話而家我取消呢個最低工資，翻翻到原來嗰個價錢，咁你冇應該係降翻低啊？ 啊，跟住佢又話唔係，社會又通脹。 屌你！即係所以咧，而家嗱，你一嚟一休搞通過之後，而家你再修法咧，嗰啲。即係大錯已鑄成啊！ 翻唔到轉頭啊！ 新嗰啲啊，屌你點搞啊？所以咧，即係 翻唔到。 而家 係十四休四係嘛？十四休四， 十四休四，即係休四，即係十二日你起碼要休啦，有四。 但問題你嗰兩日，即係係咪好似香港呢家政府所推行嗰啲翻五日就放兩日咧？佢本身想各行各業都係，但係你喂有啲嘢啫。 嗱，冇錯啦，香港嘅週休二日咧，其實咧就。將星期六嗰四個鐘咧，就褪翻去星期一到五， 即 係翻早啲， 加時，即係開早啲，收晏啲。 即係你個工時係 整體變 嘅，即 係 一個禮拜44個鐘頭， 都係做翻 你就唔喐嘅，係嘛？總之你翻個44個鐘頭， 唔喐。 即係而家台灣就係一嚟一之後係每個禮拜翻40個鐘頭啊嘛，咁而家要加到一個禮拜翻到50幾個鐘頭啊嘛，係嘛？所以即係喂，屌你！你嗰啲改變啊，係搞到咧就係亂 Q 曬龍， 係即係又不得不佩服英國佬嗰啲模式啱啲嘅啫。 即係講到14休4，有啲網民又講，不如咁樣啊，你咪28休8好過啦， 係咯，都係咁講， 可以玩多啲， 360再加， 唔係 休150好過啦，我屌，好啦，咁啊，我哋到呢度一陣間，我哋再嚟講下，咁啊講下呢個大陸的台灣學生加入呢個共產黨，因由如何而起呢？我哋再講過。